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咁就第二节翻嚟，老老实实咁就。呢、这、一个节目就讲唔晒五居㗎啦，咁啊讲住一个地方先啦，咁其实老实就真係边一区值得讲呢，其实係新东同埋新西值得讲㗎啫。下次先讲点解啦，係咪卖一关子啦，係咪，因为下一集呢如无意外呢，好似係戴某同啊 Kelvin Yam 会上嚟呢，就讲佢嘅雷动计划嘅。咁所以呢有选举就下一个礼拜呢就记住收听啦，係咪要买埋关子㗎嘛。咁第二節是正餐啦，係咪讲下我對人力嘅睇法啦。大家都会我都好相信好多朋友都系逍遥嘅听众。我第一次接触逍遥系基本上我冇记错就2011年年中或者年头咁上緊啦。嗰时我仲未知道咩叫网台嘅。咁点解我突然之间中咗埋喺呢个组织度，就真係因为嗰时嘅氛围令到你觉得如果你係有能力为香港去付出一部分，去参选又好，去为人力宣传佢嘅理念又好，做下街站又好，如果你有时间嘅话呢，你真係可以参加一下。咁嗰时年纪仲细㗎嘛，係咪，即係回想已经是五年前啦，咁而家唔细啦嘛。咁所以呢而家我唔会做呢啲嘢㗎啦。即係我都好欣赏仲做緊嘅人，係咪，咁因为有好多原因令到你做。咁在于我嚟讲就係、是、得一个原因令到我唔做嘅啫。咁我係会讲呢个原因嘅。喺我慢慢接触网台嘅时候，我会觉得如果真係香港有一班佢係不断留意新闻嘅人，佢係会好主动去宣扬政治理念嘅人，呢一啲政治节目呢其实係会非常之帮到佢嘅思维嘅。咁点解我成日都话自己係吹销帮呢，咁事实上系嘅。因为其实你会见到好多政圈里面或者唔同节目嘅主持人呢其实都系吹销嘅。问题就係话你吹销吹到咩地步嘅啫。我是吹到好深入嘅。咁所以点解我成日话我系吹销帮嘅第一把交椅呢，其实真系如果要俾人冇人同我俾到。即系基本上萧生好多时嘅概念呢系我会睇到边啲人系真系支持佢嘅理念，而边啲人系支持佢个人，又或者系佢口讲支持佢呢种理念，实际上又完全呢系表达唔到出嚟嘅。咁当然呢、这个香港系言论自由香港啦，你系有权支持呢一种理念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如果你系人力入面嘅人，你究竟会唔会支持呢一种理念呢？即系好坦白讲，喺萧生参选嗰刻，我觉得萧生系代表咗四成人力啦。咁另外嗰六成系咩呢？另外六成刘家雄。OK， 唯一一个人力嘅代表系刘家雄。你要一个平时唔留意新闻嘅人，又或者你要一个平时唔参与政治嘅人，你要令到佢相信你嘅一票可以改变到呢个议会，你嘅一票可以改变到呢个香港。你必须要俾佢一个好清晰，一个对香港政治嘅了解，又或者对香港一啲议题上面嘅了解。OK， 问题就係话大旧不嬲都系从政嘅，你会觉得佢俾到一个咩新嘅体验你呢？即系以前咁社民联嘅时候佢咪日日咁冲击，系咪，咁你话嗰时都仲未嗰时有万必，嗰时即係2011都有万必㗎喇。咁万必我老实讲系一个咁随和嘅人，系一个咁有亲和力嘅人，咁有观众缘嘅人，有一个全港知名度咁高嘅人。喂，好老实讲，佢唔跟你人力，佢有前线之旗，甚至乎佢前线都唔跟，自己出嚟参选，喂，已经会有一部，即系佢已经有自己嘅根底嘅支持者㗎啦。佢代唔代表人力呢？咁佢而家好明显系有人力嘅立法会议员啦。问题就系话佢可唔可以改变你对人力嘅睇法呢？咁真系两睇，即系喺我的角度。即系当然呢次网络23其实佢出咗好多力，系咪，建战蔡奇佢哋系同万必系紧密沟通嘅。而且我都明白万必系基本上就算有啲人唔支持人力呢都会支持万必。OK？ 支持佢，当然其中有一部分系同性恋者啦。咁我都非常之欣赏呢啲人系够胆话俾公众听我系一个咩人，非常非常之尊敬。所以佢系一个好有能力选举嘅人，佢系一个有工作能力嘅人，佢系一个好随和嘅人 ，but 佢代表唔到人力。OK， 咁你话袁黎明代唔到人力？袁黎明都当然系好勤力啦，系嘛？而且佢都有一种感染力，系令到你觉得。喂，连一个嗰时啊，一个女人仔都可以行到咁前喎、啊，你唔系匿埋即系 mon 前面啊嘛，你唔系净系喺度打飞机，唔系净系喺度见战啊嘛，你出嚟啦，系咪？当然佢亦都有一个好大嘅感染力，但系佢至唔至于就话佢可以有啲问题睇得好深入，又或者可以俾到一啲所谓叫做意见出嚟，又或者可能真系做啲 agenda setting， 令到更加香港人明白乜嘢系人民力量路线呢？你又觉得差一啲喎，系咪？咁所以人民力量喺我心目中都系停留喺嗰个所谓叫什么叫人力呢，系咪？大家第一次听人力系一个咩嘢嚟嘅呢？因为呢一刻冇乜人记得嗰个 term 噶啦。人力系一个非常之松散嘅选举联盟啊嘛。2011讲咗噶啦，有几多人有听书啊？呢一刻冇人噏得出呢个名噶啦，系得我咁老饼我记得嘅啫嘛。咁既然人力系一个松散嘅选举联盟，而我听落去呢个 term 呢，我自己好 buy 嘅。因为点解？你无可否认人力系由几班人组成嘅，系咪？喺嗰阵时前线啦、泛蓝啦、所谓叫社民连嘅退党余孽啦，包括黄毓民啦，包括大舊啦，咁之后佢就变咗进民连啦，之前就系普罗政治学院啦，加埋选民力量啦，加埋前线啦，咁你有冇办法去写一个政纲出嚟？呢几条线都 endorse 嘅呢，我发觉好难㗎喎。即係你问我一个同大舊选过嘅人，喂，我睇一睇份政纲，嘩大佬你粒个缝检机落去，佢又可以用呢份政纲㗎喎。咁点人力啊？即係呢个系我选完之后 ,30% 令我觉得，喂，即係你好难有一支旗好清晰咁话俾香港人听咩系人力。即係如果你拎住冯检基份政纲出嚟又选得，而你话你只係同冯检基咁唔同，就係、是、唔同乜头，你係可能做抗争激烈过佢，咁叫人力呢？其实我觉得係有点讲唔过去嘅。即係你说服唔到啲我心目中真係所谓叫做potential 嘅选民啦。唔係话佢冇用，咁大舊自己有40000多票证明咗佢存在嘅价值啦。问题就话你可唔可以令到更加多人认识咩嘢叫人民力量路线㗎嘛。咁我觉得唔得啦。好坦白讲。咁於是就係三成，我就係因為呢一樣嘢而我覺得呢個遊即係呢個遊戲玩唔過去嘅。由2011年一個鬆散嘅選舉聯盟過咗一個區選，壯闊波瀾，40个死者一個，係咪齋麥葉成。你選完嗰次之後，大家睇到嘅係咩呢？進步力量仲係一支旗嚟嘅。點解唔係一支旗呢？當你成支旗去追擊所謂叫主流泛民嘅時候，你依然係得200-300票，就好似2015年區議會選舉咁樣，你都係得返咪就係得返半島派嘅票囉。咁你冇得搞係正常㗎喎。OK， 當你嗰、那個選舉策略調整咗，又或者唔再係一個即係簡單多票制嘅選舉，你淨係兩個選一個嘅啫。OK， 你變咗一個更加大範圍立法會直選，變咗個比例代表制嘅選舉，而呢 7% 嘅票、10% 嘅票，你就可以攞到好多席啦。咁但係問題，你話2012年個選舉人民力量成績係咪好好呢？咁當然係好好啦，亦都有好多調查都證明咗佢搵到新嘅票源，又或者有啲新嘅即係所謂而家搵緊嘅叫手頭族啦，出咗嚟啦。問題就係話都係解釋唔即係你都係做唔到一樣嘢，你冇辦法好準確咁話俾人聽，如果我係支持人民力量，究竟我支持啲咩嘢，係咪？而家你一話抗爭，本土派抗爭，你就即刻冇咗個地位啦。你大舊係咪激到走去掟磚啦？你了解啲人掟磚嘅心態，就唔等於你自己會真係個端掟嘛。即係當然包括黃毓民。問題就係、是、，OK， 你要支持議會抗爭路線，咁你同社民連有乜分別先？你都系讲唔到㗎嘛。即系我系一个我就系一个咁老土嘅人，咁硬颈嘅人，而 which is 刘家雄就唔同啦。我曾经何时同刘家雄讲过，好似冇添，好似同其他人讲过，人民力量嘅价值就系刘家雄嘅价值。人民力量存在嘅原因就系因为有刘家雄。唔需要怀疑㗎。 即係喺退保機制上面有冇人熟呢個問題熟得過佢？冇喎、啊。喺 agenda setting 上面有冇人叻得過佢？冇喎、啊。你叻得過佢係你拳鬥叻過佢咗喎。你唔係 agenda setting 叻過佢喎、啊。咁所以無論人民力量今次搵唔搵人參選，個價值都喺劉家雄嗰度。究竟即係佢做唔做到佢應該做嘅嘢 ？OK， 即係介紹人民力量俾更加多人。咁你話呢兩年 Erica 做唔做到呢一樣嘢？好好公平咁讲，大家都会知道嘅答案系 no， 因为点解？咁你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生活噶嘛，即系就好似我自己咁，结咗婚我都少出嚟啦，系咪？咁每个人有屋企嘅时候，你要顾家噶嘛，更加上就系话，咁我打工仔啫，系咪？咁 Erica 有自己生意噶嘛，咁你变咗要睇住自己嘅生意，或者佢真系忙嘅时候，人力量嘅参与少咗，咁你只可能谅解佢，只可能了解佢啫 ，OK。呢个系另一半，即系呢个一半我嘅睇法。另外一个睇法就系话，当你一个政党有其中一个候选人，即系讲白啲系讲大狗啦，系咪？当然佢有佢自己嘅地区支持者，佢有佢自己嘅庄脚支持者，有啲人认识个大狗好耐嘅，你都系要搬翻份民协嘅政纲出嚟去选嘅时候，我觉得系我原本做呢件事嘅原因冇咗。即真係冇辦法介紹到俾一個新嘅手頭族認識什麼是人民力量啊！即係而呢一樣嘢好弱啊 ，OK？ 咁所以其實好早、好早、好早，佢哋要覺得話成立一個政黨嘅時候，呢件事我最早睇唔好嘅一個。即係當然我冇好高調咁話俾人聽，喂呢件事我睇唔好，似我唔參與啦。又或者我叫人，喂你都唔應該支持，你都唔好參與，我唔會即係我唔會做一樣咁嘅嘢咯。一個遊戲我唔玩，咪自己行開咯，唔需要令到人哋都唔玩，又或者人哋令到即係令到人哋去憎恨去參加嘅人，即係呢一樣嘢對我嚟講好冇品嘅。咁而點解我覺得唔 work 就係唔 work 咯？當你支持一套政見，我支持一套政見，只係大家。个抗争手法相近嘅时候而行埋一齐，即系我觉得真系有啲难度。当萧王子事件啊，令到两班基本嘅支持者分开咗，你就会发觉，嗰时支持人力嘅人有一班系傻嘅，屌，真系癫嘅。佢哋系因为黄毓民支持人力，唔系支持人，即系唔系支持刘家雄而支持人力嘅，好奇怪嘅。即系我觉得人力最理想嘅配搭就系边个咧？人力就得三个人嘅啫。就系、是、得到南拔嗰三个，系咪一个欧阳英杰，一个死人马草泥，一个刘家雄啊？即系我觉得呢三个人系代表住一个 generation， 亦都代表咗对一对80后，佢对香港有愿景，佢明白政治嘅操作。咁三个人系有大家取长补短嘅，每一个人有自己叻嘅嘢嘅。马草泥你俾个木箱佢嗰度噏一个下昼嘅，系嘛？咁但系佢噏嚟噏去都系三幅皮嘅啫。佢最好就噏咩咧？噏刘家雄写俾佢嘅嘢咯。咁所以刘家雄又唔会日日同你喺街站喎，但系你话唔系，喂马仔，我支持你去选啦。喂，佢真系三个月日风吹雨打又企喺街站，即系同快 B 一样嘅。喺嗰时啊，即系喺嗰一刻啊。咁你喂，欧阳英杰系一个动之以情嘅人嚟嘅，佢感染力系真系好强嘅，而且佢系好正派嘅，佢个人系冇坏嘅一面俾你睇到嘅，而且系一个专业人士，系个医生，你好易信佢嘅，你明唔明啊？系咪？即系而呢三个 ingredient 可能加埋袁黎明嘅知名度，加埋慢必嘅亲和力，加埋快必嘅執行力，呢、這个就係我最理想嘅人力啦。咁但係问题咁呢一刻大家都知道睇到大家諗嘅嘢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又或者大家做嘅方法有少少唔同嘅，又或者讲白啲喺人力執位里面大家意见都可以唔同嘅。咁点合作即冇得合作㗎嘛。即係当然我唔会详细讲出嚟究竟係一件咩事。咁但係问题屌呢个世界冇秘密㗎，真係。即系尤其是我呢啲咁守得起秘密嘅人，我就唔会揸支咪讲，唔会公开讲啫。但系问题，你会知道好多人系守唔到秘密噶嘛？即系呼应翻我第一点，喂，萧生佢决定咗个嘢，又或者录咗嗰集节目讲乜，有边个出嚟？呢、这个世界边有秘密嘅啫？佢当你系朋友，可能喂同你分享一下，冇问题。大家呢样嘢唔好讲咯，吓、啊，我就系咁噶啦。咁但系问题，有人觉得唔系，我会主动咁讲出去嘅，系咪？讲完出去，我。知道呢件即系我 first hand 知道呢个消息，我又将呢件事讲俾阿 B 听，阿 B 将唔系作罗 B 啊，而呢个阿 B 咧就将呢个消息咧就上网公布俾人听，或者公开俾人估，咁你梗系估中啊屌！咁问题就系话，咁你主动去散播呢个消息嘅人系咪该死啊？几时都有呢啲咁嘅人嘅、啊， 即系第一代系边个？第一代系黄鸭咯。屌你开会个台底要摆个录音机嘅，系咪？咁我你避免唔到呢啲人喺呢个圈度出现嘅，系咪？咁你即系承受唔到呢啲人，接受唔到呢啲人，咪好似我咁咯，唔玩咯，系咪？咁但系萧王子之后，人力嘅升势大跌系大家都会知道嘅。咁但系问题，我作为一个前支持者，有人系好 proud of 佢系一个前支持者嘅。咁但系我唔系咯，我而家都会话俾人听，我支持人民力量，我支持刘家雄，我支持快必，好简单好直接嘅。但系你换转，有啲人就会觉得佢系前人力支持者，佢想搞刘家雄，我憎快必。呢啲系咩人呢？佢从来唔知道自己支持嘅一条线路、一个论述、一支旗帜，究竟系代表啲乜嘢？佢心目中嘅就系、是、佢可以点帮我反王咯、啊？佢点样可以做到一样我心目中我想佢做嘅嘢咯？佢做得唔好啊，搞佢啦！我就唔系一个咁嘅人。如果我支持人力有唔足够嘅地方，有做得唔好嘅地方，我可能会揾佢哋讲咯，系嘛？可能真係要大家打好多次边炉先，我会讲㗎。因为我都系一个好客气嘅人嚟嘅。即係如果我系好轻易咁讲，又想我好轻易咁同我身边嘅人讲嘅时候呢，我就变咗个造谣是非嘅人啦。咁但係唔系。有人非常之愿意去选择，就係话因为我觉得佢又好似唔妥啊边个喎。不如我又整个 Facebook group, 系咪private group,PM group, 又讲下佢先啦。讲都唔够喎。不如我哋搵啲实际行动搞佢先啦。系咪有三十个呢咁嘅 PM group, 得闲就讲下呢个是非，得闲讲下嗰个是非。呢个世界啲是非唔会停喎，真係讲真。我就好厌倦参与呢啲是非 group 嘅。係咪我都好相信有人听緊我节目嘅时候佢都参与緊呢啲是非 group。不过即係我觉得你喺呢 group 里面呢，即係通常都唔系你发起㗎啦。发起得两个人嘅啫。係咪咁你嗰两个人发起咗，你自己被 add 咗入去，咁你唔继续听下是非咯？即系你系可以消磨啲时间嘅。问题你总有一日你发觉唔系喎，屌呢度又唔系啱，唔对喎，讲啲嘢。最惨就系话佢同你讲冇所谓，咁惨如果同萧生熟就扑街啦。佢知道咩萧生第一首消息唱俾身边嘅人听，主动嘅唱俾身边嘅人听，咁呢啲系咩人啫？搬弄是非嘅人，系嘛？即系好多人会对于人民力量系有嗰种爱之心恨之切。喂，点解你2012嘅时候个声势咁好，点解而家声势大不如前？即系我冇收到第一手资料啦，但系我睇嘅好似我先咁讲嗰个原因系有掣肘嘅，即系一啲嘢过唔到执位。我认为啱，不过过唔到执位 ，sorry， 我做唔到。又或者执位税里边有嘅人同我意见唔同，我唔敢 insist 我自己嘅嘢一定啱，系嘛？佢嘅都可能啱，但系问题就系话我同佢都唔系主流嘅意见，大家只可以继续喺呢个情况僵持落去，系咪？佢又唔一定啱定错，我唔知一定啱定错。不过我支持嘅嘢咧，我做唔到落去啦，系嘛？咁啊令到人哋会觉得人力好似。即系又唔系呢边，又唔系嗰边，又唔系即系真系做到嘅嘢出嚟，又唔系好多人睇到咁。Well， 所以就有4月10号呢件事啦。咁快必系个咩人呢？我唔算系同快必喺雨伞运动交流好多嘅人，因为点解？雨伞运动就正正系我差唔多结婚嗰段日子嚟嘅，咁所以我系真系。第一是比较忙要处理自己的事啦。第二就是比较亦都比较小心啦嗰排。因为如果真係有咩冬瓜豆腐係咪冇理由就係啱啱我结婚过我俾人拉钩咗㗎嘛。咁唔合理㗎嘛呢件事。係咪咁乜春都订晒啦。咁但係快必系我婚礼上面嘅司仪係咪即係我到呢一刻都好多谢佢。问题就係我点样理解快必呢个人呢好多人都会知道我而家呢一刻系同民主党入面好多个人都熟嘅。系嘛？包括阿 Donna 最熟啦，系咪？包括李永达咧，同佢做紧节目；包括何俊仁咧，同佢做紧节目嘅，亦都有唔同嘅人，譬如许志峰，我都识佢嘅。咁等唔等于就系话，喂，我禅过别枝，又或者我支持民主党温和路线，即系我永远睇问题就系咁。如果成个泛民光谱里边 有一班人是支持保守的，我是不支持建制的。究竟泛民光谱里面不同的支持者应该怎么看这班人？你不可以闹够走他的嘛，是吧？即如果我是一个支持本土路线的人，我就要怎么对这些支持者？喂，民主党卖香港啦，是吧？闹够走他啦，你支持的人是出卖香港的人来的啦，你只可以支持本土，你不支持本土基本上你就是一个港奸，你支持港奸不如你就支持民建联啦。所以点解如果嗰区区选嘅话冇本土派要投对家，咪就係呢个论述咋嘛。即係你係完全 alien 嚟所有唔支持本土又或者佢支持泛民溫和路线嘅人，你就要将所有支持泛民溫和路线嘅人撥过去对面，你就要佢支持建制派。即係我唔知呢个论述点样嚟，但喺我心目中呢件事係唔 work 嘅。即係我觉得你会令到香港出嚟投票嘅人係越来越 frustrated。好明显嘅 ,ok, 咁所以在我嚟讲，就算你唔支持民主党，你唔支持工党都好，咁无可否认香港嘅政治光谱里面有一班人就係会主动投票俾呢啲候选人。咁我觉得你闹佢係冇意思嘅，你等佢支持佢自己，即係你等佢即係等佢投返个票囉，係咪？你可以做嘅咪你盡量话俾人听，唔係什么係人民力量。人民力量就等于 smart 啦嘛，有冇人讲过呢、這个？即系有冇人讲嗰个路线系 smart？ 喂，有时啲嘢唔需要讲到咁，我黑你白，你系红我就蓝，系嘛？你或者你系黄我就蓝，唔系讲一样咁嘅嘢。我哋系讲点为之叫聪明，乜嘢叫点为之叫聪明啊？一个让公众付出少而有回报大嘅抗争，即系一个低成本嘅抗争，呢、這个就系 smart 啦。呢、这个先系人民力量需要推动嘅路线啊嘛！咁你个立法会里边得你阿大舅，得你阿万必系咁喺度拉拉拉，得你阿长毛喺度拉拉拉，呢啲咪低成本嘅抗争咯，系嘛？你对个社会冇影响嘅，嗰班人唔知你喺度做紧乜嘅。问题就话，哇！即系其实喺入边拉布真系好捻辛苦啊！即系当你喺立法会真系睇过去拉布，即系唔觉意睇两个钟嘅时候咧，你已经系唔知恰咗几多转嘅啦，已经。即系大舅嗰啲系好辛苦。要佢办事处嘅人系咁去谂啲似是而非嘅原因，系嘛？你要谂住一啲你觉得拗得到嘅原因。屌你喺财委会你要对住个陈鉴览，系嘛？你喺大会你要对住个曾玉成咧，好捻多呢啲咁嘅嘢咧。你系要搞好耐，你系搞好闷，你仲依家开会开八个钟咧，会想死嘅。即系所以有参加呢拉布嘅人咧，你真系要嘉许佢。即系大舅同埋万必同埋长毛，甚至乎咖喱饭啊 Miss Mo 都好，呢啲人应该赞佢嘅，真系呢样嘢真系好捻难做。咁你过往人民力量呢几年咪推动緊呢咁嘢囉，係咪？係一个低成本嘅抗争。问题就係话，如果我唔系抗争嗰刻，我究竟点宣传自己嘅政党？我系 smart 嘛。即係譬如我系刘家雄嘅话，喂，而家当然系啦，係咪？刘家雄系真系摆咗个非常之 feasible 嘅方案去俾人讨论，喺退保嘅问题上面。周永新都会 employ 咗佢一啲论点嘅。呢啲就系 smart 嘛。咁但係问题就係话係咪可以做更加多嘅嘢，咁当然有啲掣肘令到做唔到啦，或者唔啱时机啦，唔啱时候啦，唔啱人脚啦，係咪。咁所以变咗人力真係仲有好多嘢去做。咁或者讲到泛必，咁泛必系咩人呢？即係就算用返头先嘅例子，你真系唔同意泛必有时佢讲嘢，佢当然系一个饱唔捻收人啦，系咪？无论佢系有饮酒好，冇饮酒好，佢几时都系 natural high 嘅人，你唔会觉得佢有一刻觉得好 serious 咁谂紧一样嘢，佢唔会应你，佢黑黑面嬲成村人，佢唔系呢种人嚟噶，即系佢有种 natural high 嘅人，佢几时都同你吹得两嘴，几时都有啲可以同你讲下，佢几时都会问你意见，佢有啲人唔明嘅时候，佢会同你分享，即系当然嗰啲唔系秘密啦，系咪？唔系人力内部嘅事啦。问题就系话佢同你分享就系话，喂，即系而家抗争究竟可以点样行咧？又或者真系喺雨伞运动嘅时候，占领紧嘅时候，老老实实，你喺街，你可以点唔走啫？你冇得唔走，即系你冇得走噶。即系你系冇办法，你可以带住个全尸，而系旺角有几千人留紧手嘅时候，你执住个帐幕走，呢啲唔可能嘅。屌揸支咪，你梗系可以咁讲啦，你谂嘅可以咁谂啦。问题就系做唔到啊嘛呢件事。佢喺现场嘅 assessment 就系做唔到啦。咁你话佢喂，点解你点解唔和平一啲？又或者你点解唔适当嘅时候退？冇得退嘅嗰时候，即系尤其是你喺街头嘅时候，你更加冇得退。咁当然就系话大家角色唔同嘛。咁有啲人係政治评论员，咁佢当然就係觉得有啲时候应该退，策略上应该退，咁梗係啦。即係当你支持者係你呼唤嘅，係咪？佢因为你吹一支鸡 又或者你揸住一支旗，嗰啲人跟住走，梗系啦。咁如果佢唔系咧，当你走嘅时候，佢退骂你，佢呢一世佢就退骂你噶啦，你唔使自选噶啦。咁你话你自己系个政党，你要票啊嘛？呢、這个世界冇得两全其美嘅，系嘛？你要拣咪就留守喺度咯，冇办法。呢、這个系一个好难嘅决定，亦都系呢一个系一个唯一一个合理嘅决定，系嘛？俾人砸死喺嗰度都冇计嘅，大哥。咁唔代表佢话佢同全部泛民系叫唔好合作噶。系嘛？你私底下接觸個戴耀廷，你覺得佢係咪好憎萬必咧？我唔係好憎快必咧，我又唔係好覺嘅喎。調翻轉頭嚟講，係咪你人民力量冇咗快必，佢會同你合作咧 ？Come on， 即係唔好咁幼稚，你唔好覺得突然之間係嘛？你票債票償對民主黨嘅傷害，會因為冇咗個快必，會因為你唔攻擊民主黨，佢會同你合作。唔会啊，即系一个非常之残酷嘅现实。佢只会谂自己嘅咋，一个人手上面嗰张票挨得投佢，挨得投你，你两个就系 competitor 合作，冇、啊、大佬。所以我真系唔觉得有快必喺度会令到人哋憎你多啲嘅、啊，系咪？你话快必有时讲嘢，咪 sometimes goes too far， 当然系啦。咁但系等唔等于佢真系叫搞祸咗个运动呢？咁个运动而家祸咗喺边啦？即系人力而家最难做到嗰样嘢，做得最唔好嗰样嘢，就系冇办法入到屋，介绍到俾选民听，什么叫人民力量路线？有冇佢喺度都系一样嘅啫，系咪？刘家雄做多啲嘢帮到啦，咁但系问题，人力始终，你如果系一个有规模、有架构嘅政党，你就有执位，咁系咪刘家雄想做一样嘢，佢就做得到咧？咁 practically 唔係㗎嘛，係咪？咁有執位㗎嘛。It is what it is， 就係一件咁嘅事啦，係咪？咁作为一个支持者，最后讲一句，你真係支持呢个政团，真係支持呢个政党，你可以有好多方法。即係当然非常之明白，好多人都觉得呢个政党有啲嘢做得唔足够，有啲人嘅表现唔係每一个人都觉得佢做得好，咁如果唔系嘅时候，喺适当嘅时候提出嚟咯。例如40号，系咪？你有好多方法去话俾佢听，你想睇到嘅人民力量系点样？你想见到边一啲候选人出选？你会想见到人民力量路线可以点样调整？即系当然，当你喺一个政党嘅时候，你去发表呢个意见就。即系好多有规模嘅政党，你发表呢个意见就唔系你支持者啦，你系党员一部分啦。咁当然有机制噶嘛，即系会有机制令到你每一个人讲嘅嘢系合理地反映到，或者会有个议案，会有个投票。咁投票嘅背后就系一个理念嘅啫，就少数服从多数啊嘛，系咪？咁当然就话4月10号唔系一个什么投票嘅活动，咁但系你系有责任俾执委们听。俾其他支持者听，你想睇到嘅嘢系咩嘢？即系你永远要记住，即系人民力量而家唔系一个我话点嘅点嘅政党或者一个政团嚟嘅，其实系一堆几个组织、几班唔同意见嘅人，佢要组成一个松散嘅选举联盟咧，其实真系有啲难度。即系你系要体谅佢嘅，而且你亦都冇可能就系话喺新西搵咗个刘家雄咁嘅人去选。即系好坦白讲，系唔 work 噶嘛，系咪？你搵个似大舅嘅人去选噶嘛？你明唔明啊？你支持大舅嘅人，你系支持紧一种 body language， 你系支持嘅一种意义就系抗争。咁当然就系话，咁嗰种抗争系咪人民力量嘅底蕴咧？好可能唔系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当你大舅选唔选都好，你要一个人去代表人民力量去出选，嗰个人真系要有人民力量嘅特质噶嘛？咁当然而家唔系啦，人社合作啦，咁嗰个系阿明啦，嗰个陈德章啊，会。你讨论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人民力量系咪完全冇人选呢？如果唔系嘅话，点解要支持社民联呢？系咁啫，即系当然，合作就而家未有定案嘅，以我所知，所以就未有定案之前呢，大家就唔该踊跃发表意见，系咪？咁如果阁下身边，即系嗱，我欣赏，即系头先我讲嗰一样嘢，我或者要补充几句嘅，即系头先我讲紧嗰啲搬弄是非咧，唔系严达明吓，即系唔系阿炮吓，即系当然大家选举嘅时候，大家有误会，又或者大家有争执， 路线唔同，呢几个人系完全脱离咗人民力量，而且喺西环系做紧一样好 respectable 嘅嘢，即系你必须要支持佢哋，你必须要尊重佢哋，因为呢个系佢哋嘅选择。交就几时都嗌嘅，问题就系拗完之后，我发觉我同你搞唔掂啦，我自己去做一样我认为啱嘅嘢。呢啲人系几 respectable 嘅，就算呢啲人要去选，我都觉得呢啲人系 electable 可以选嘅，这个 candidate 系有 integrity 嘅，但系。你有啲人搞完即系搞事搞非完之后，嗰啲人又唔抱头，又唔捻选，又唔系政治参与者，又唔捻做街站，净系喺度搬弄是非，即系例如柳家雄口中讲嗰啲人，系嘛？嗰四个字啊，大家耳熟能详噶啦。咁嗰个系咪一个意见发表嘅人咧？梗系唔捻系啦，背后梗系有其他人啦。而嗰啲人真真正正先系损害紧呢个运动啊嘛。而嗰啲人先係真真正正损害緊一支你自己2011、2012撑过期㗎嘛。而大家曾几何时对呢个政治生态，对呢个政治圈，呢个政治光谱，对呢支旗有期望嘅时候，你望住嘅系咩嘢呀？你唔系望住呢两条友㗎嘛。呢两条友出嚟嘅时序系好撚迟㗎咋。系咪出嚟嘅时序差，出嚟嘅时序迟，而且又不断去讲執位嘅是非。呢啲人就挥之不去嘅，真系，即系仲要真系咁唔捻好彩，唉，真系好心啦，真系人名我系唔会开啦，不过我非常之肯定系会有人估嘅，而且肯定会有人估到，系嘛？但系真系支持香港呢个政治圈里边有一个人民力量咁嘅政治光谱，即系好坦白讲，呢度系一段政治光谱，唔系一点，即系呢个。呢、这个政团系冇可能去喺而家呢个时候有一个好 definite 嘅一个 differentiation 同其他人有咩唔同？咁佢只系可以代表一部分嘅一个 range 嘅人，而呢个 range 嘅人系要互相包容，系要互相合作嘅。咁而家就系一个咁风雨飘摇嘅时候啦，系嘛？咁所以最后一句真系支持呢个政党呢、这个政团嘅人，请支持刘家雄，佢系呢个政团里边唯一一个核心价值，而我认为系入到屋。而且认为是香港人会拜的。另外一个人就是行动派的慢必快必快慢必都是啦，是吗？即是我会觉得有他们好过有其他人咯。我要讲的东西是这么多。下礼拜呢就戴耀廷啊，到时再见，拜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